电话给我，告诉我你想喝酒。我忍不住想问你为什么，我知道你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当你靠着我泪湿双眸，告诉我你的心好痛，我忍不住想骂你怕什么。我知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明知道再下去会伤得更重，明知道酒醒以后还是折磨，为什么不愿意听我说？这一次请你听我说，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，并不一定会海阔天空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这样的决定心好痛，我忍不住想骂你怕什么。我知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明知道再下去会伤得更重，明知道酒醒以后还是折磨，为什么不愿意听我说？这一次请你听我说，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。